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现在呢，歌坛我们都知道越来越多很优秀的歌手哈，特别是这个成名很早的这样的歌手，他们呢靠着自己的才华和嗓音可以说是风生水起，为很多喜爱他们的歌迷带来一场这个一场又一场一次又一次这样精彩绝伦的演唱和演出哈，收获了无数的这样忠实的歌迷。不过呢，有很多歌王啊、歌后级啊这样的歌手，他们呢在刚开始进入歌坛的时候呢，用的都是一个巧劲儿。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唱的不是自己的歌，而是通过翻唱一些已经很有名的歌曲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那么尤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呢咱们国家的流行音乐呢正处于一个启蒙阶段，很多歌手呢都是以翻唱欧美歌曲或者说是日本歌曲为主，也有很多人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很顺利的奠定了自己在歌坛的地位。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就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些靠翻唱起家的歌手们。今天的歌呢相当有年代感啊，而且呢有些歌呢非常短，这个我就想起来之前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年龄比较大的听众留言说，哎呀，今天说的话题都是你们90后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听就好了。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专辑，这样的话题呢来照顾到稍微有一些年龄的朋友，你们呢听完这样的歌一定会引起内心非常强烈的共鸣，好吧。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翻唱的方式有很多，那它可以是直接进行翻唱，不在编曲和歌词方面做任何的修改，对吧？也可以重新进行去编曲，把它完全打散，只留一个框架，然后其他的血啊肉啊重新的我再来往里填。那么这两种方式创作出来的歌，各位更偏向于哪一种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现在呢，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听电音舞曲啊，节奏感很强哈，动次大，很带感啊。这个歌曲形式呢，也很容易这个产生这样的怎么说一个氛围，让人很容易进入到当中啊。但是呢，早在20世纪80年代，咱们国家就已经掀起了电音热潮。不过呢，那个时候呢，人们不叫它电音，而是叫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啥呢？Disco。 其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手呢就是张强啊，张强呢可以算是一个传奇歌手哈。最早的时候呢，他是被人称作 Disco 女王。18岁那年呢，他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名叫《东京之夜》啊，收录了这个很多张强翻唱的歌曲。那么其中呢，欧美歌曲和日本的歌曲居多，曲风呢相当的张扬和活泼。后来呢，发行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延续这个路线。那么昨天我在准备这个直播帖的时候，找张强的照片，就发现了他很多很潮的照片。其实呢，有一些截图出来的话，放在现在来看，其实也不过时。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张强的歌，叫《爱你在心口难开》，听一听他的版本吧。 请告诉 说些什么。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张强，是不是他的这个声音出来完了之后，这个节奏一出来，是不是就瞬间回到了八十年代那样的感觉哈？那么和同时期的其他流行歌曲相比呢，张强的歌可能更加的炽热啊，这个前卫，导致呢当时很多媒体都不太看好他，甚至呢一度冷落他。看来呢，这个真的是太前卫的人，或者说是活在未来的人，真的会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待遇哈。那么尽管他的作品呢登不上主流媒体，但是呢并没有让广大歌迷觉得失望，大家觉得还挺好的呀。而且呢根据歌迷当时统计的信息，他后来呢又录制了30多张专辑，歌曲风格呢不再是单纯的 disco， 不过呢销量依旧是非常可观。一起来分享他的歌《凉啊凉》。凉啊凉，来自张强啊！现在呢，这个网络有一句流行语，就是什么事儿没干好，或者说没干成，就是凉凉了，特适合这首歌。 虽然说张强的这个嗓音和音乐的感觉呢，瞬间能把我们带到当时那个年代，但是呢，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嗓是真好，是吧？嘎嘣脆，嗯。尽管说张强在当时呢非常受欢迎，但是他呢并没有一直在歌手的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宣布退出歌坛。所以说呢，这才导致很多90后、00后的朋友呢，对于他的印象并不深。但其实呢，比90后出生更早一些的人，对他面孔也算不上特别熟悉。因为呢，相比其他的这样的歌手，张强算是一位只出唱片的歌手。就是说没有做什么活动啊和演唱会的这样的情况。尽管他的每一张唱片呢都能大卖，而且媒体对于他的评价呢很高，但是他呢当年并没有通过演出来走到公众的面前，所以说呢很多人对于他的印象和认识呢都是通过磁带的封面。怎么能够来自张强？ 心底不再回头，连一声再见都没有。哦，怎么能够让一个爱的故事只留下一个开口，连一个结局都没有？为什么你冰冷的手是那样颤颤不停地抖？为什么你 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一首张强的《怎么能够》啊，把我们瞬间带回了80年代，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那些靠翻唱起家的歌手们。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王仔说，我才知道王菲和那英都是从翻唱开始的，王菲是模仿邓丽君，那英模仿苏芮，还叫自己苏芮，又厉害了姐们，哈哈。然后呢泽普林说，我很喜欢张强的歌，但是呢也更喜欢他张扬的风格，爱你在心口难开这首歌是我比较喜欢凤飞飞的版本，还有他这个版本。 可以说这两个版本难分高下，感觉是不一样的。张君瑞也说，相比之下呢，还是喜欢有改编的这样的翻唱，能够融入个人风格的那种最好了。这样的话呢，听起来好像是一首全新的歌曲，而不仅仅只是换了个人来唱其他的，都一样的这样的感觉。路易斯陈也说，翻唱歌曲改编越大我越喜欢，流行变说唱，说唱变摇滚，有颠覆才有惊喜嘛。比如说今年汪峰在歌手上的表现，我是真挺喜欢，真挺佩服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呢，被很多人都被看作是国内流行音乐的一个黄金时期。当时呢，出现了一大批唱红全国的歌手，那么其中有一位呢，几乎是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他的名字就是张行啊。我记得这个每一年回到家里去唱 K 的时候，这个家里的老同志们一定会点张行的歌哈。我也是在 KTV 里面就认识了这么一个略微谢顶胖墩墩的，但是呢完全不没有偶像范的这样一位歌手哈。那么张行呢，算是国内最早的一批草根歌手。那么中学时期呢，出于对音乐的喜爱自学吉他，17岁的时候呢，同样是出于对音乐的喜爱录了一张磁带。不过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想到以后自己能往歌坛发展。那么从学校毕业之后呢，他直接去了一家无线电厂当工人。后来呢，在上海办了第一届青年吉他大奖赛，他呢去参加比赛，并且直接拿到了冠军，这样呢才正式踏入歌坛。一起来分享张行的歌《迟到》。 先到，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 迟到来自张行的演唱，各位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的这首歌曲？没错，这是张行翻唱的作品。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期陈彼得的这样的专题，放的都是陈彼得的歌曲，其中呢就有这首歌。这首歌呢就是由陈彼得创作，他本人呢也唱过这首歌。张行的这首《迟到》呢，收在84年发行的专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之中。这张唱片当中的很多歌曲呢都是翻唱，那么这首《迟到》呢算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首。有媒体呢进行过统计，这张磁带专辑在发行两个月后呢，销量达到了350万张，这也让张行成为了中国流行歌曲个人专辑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的第一人。好吧，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来自张行的很有名的一首歌曲，叫《再回首》。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待会儿见喽。

齐腰身的酸梨，一裤衩子一裤衩子的。这朋友的网名太帅了，他说张行早期的歌呢，真是浓浓的刘文正的味儿啊。黄仔说是苏芮，我看电视采访苏芮，苏芮也很奇怪，说为什么有一个人模仿自己还叫苏芮，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那英。在歌坛上呢，能够取得很大成功的歌手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己的风格呢很明显。但其实呢，歌手们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真是不容易，真心不容易哈。有很多人呢都走过无数的弯路。其实呢，我个人也觉得做每一行都是这样，你像做主持人也是这样，找到自己的风格其实呢也挺难的，因为现在好像这个能被挖掘到的这些路子跟特点好像都已经展现出来了哈。我国著名的女歌手田震啊，现在提到她呢，我可能我们都会想到她这个很沙哑浑厚的嗓音是吧。但是呢，刚出道的时候呢，田震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呢，她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风格，走过一阵很甜美的路线，大家能想象到吗？田震很甜美的感觉。在84年的时候，18岁的田震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名字叫《美丽的海湾》。那么我们呢，接下来来分享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童年》。哎，就是罗大佑创作的那首歌，不过呢，这个版本却是来自田震的。我们一起来分享田震的很甜美的童年，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来自田震，18岁的时候的田震的第一张专辑《美丽的海湾》当中的一首歌，是不是有一种特别颠覆的感觉哈？这个田震嗓音还会有这样的时候哈？可能他跟大家留下印象就是铿锵玫瑰，就是那种大气范了哈。那么就在这张专辑《美丽的海湾》推出不久呢，田震又录了第二张专辑叫《无名的小花》。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继续自己的甜美路线。专辑中呢，依然是有大量的翻唱歌曲，比如说《几多愁》《又见炊烟》等等。不过呢，这张专辑之后呢，田震估计就发现了，好像这个甜美的路线不太适合自己啊。所以说呢，从这以后，田震呢就开始摆脱自己的甜美风格。一起来分享田震翻唱的《又见炊烟》。 又见炊烟来自田震，是不是会有朋友说啊，真的确定是田震吗？难道不是邓丽君吗？是，我也有同感，我也觉得真的模仿的好像啊。易先生就说，相比之下呢，还是更适应后来的田震，执着铿锵玫瑰唱的都很棒，也可能是先入为主吧，小时候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所以说现在呢听他唱这种甜蜜的歌曲反倒觉得有点齁的慌，不适应哈。很多人知道田震呢还是靠他的这样的翻唱作品，不过呢不是之前我们听到那些甜美歌曲了哈。在1988年的时候，一股西北风开始席卷全国的歌坛，田震呢也学了一阵子，后来唱了《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这两首歌，收在陕北1988合集当中。没想到呢，田震还真的就凭借这一次红了。这两首歌呢，在当时成为了田震知名度最高的两首歌曲。那他本人呢，也是无心插柳的方式，成为了西北风的代表歌手之一。一起来分享田震很有代表性的歌《黄土高坡》。 好新家，生活美学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青，这个周末一起去海边吧。 没 没时间啊，这几天必须搞定装修的事儿。 装修房子呀，跟买衣服一样，试穿合适了才能买啊。 你的意思是？ 你去一号新家逛逛样板间呀，选择喜欢的风格，亲眼感受装修后的样子。 有这好地方？ 预约参观，请拨打4008764888。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很多歌手呢在成名之前都曾经有过在歌舞团这样演出的经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田震。那么他呢刚出道的时候是跟着一个哈尔滨的歌舞团出去演出的，后来呢又进入过东方歌舞团。那再比如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叫吴迪清，可能呢很多年轻朋友对这个人就更不熟悉了。他呢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流行歌手之一，在1984年之前呢一直在温州歌舞团就职，后来呢离开了歌舞团，自己去了深圳寻求发展。在1985年的时候呢，中国唱片上海公司为他录制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梅兰梅兰我爱你。这张唱片呢在当年是非常的火，里面呢基本都是翻唱的当时香港地区的流行歌曲，比如说这个同名专辑梅兰梅兰我爱你、莫妮卡等等。那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莫妮卡是广东话歌曲，那么他呢这个吴迪清呢还是用普通话来唱的。不过最值得一说的还是这首梅兰梅兰我爱你。这首歌呢是刘家昌在1978年就创作出来的歌，被很多人唱过，但是呢在内地呢一直没有特别红。但是呢恰恰是吴迪清的这一次翻唱，让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来自吴迪清的哈，看错行了，梅兰梅兰我爱你。梅兰梅兰我爱你，来自吴迪清的版本，也是一个一秒穿越回当年这样的年代感的歌哈。提到翻唱歌手呢，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个人，谁呢？迪克牛仔。迪克牛仔呢也是很坎坷的一条这个成名之路哈。成为歌手之前呢，他就是滚石唱片的一个送货员，他每天的事儿就是什么呢？骑着摩托把别人录好的唱片送到唱片店。那么这份工作呢让迪克牛仔积累了很多经验，因为谁的唱片卖得好，哪首歌受欢迎，他特别了解。所以说呢，当他录制第一张唱片《咆哮》的时候，他就收了很多很多特别畅销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他翻唱的歌《梦醒时分》。